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赵瑞龙站在花园里抽着雪茄，他看得出来这个反贪局局长毫无诚意，油盐不进，很难收买。赵公子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赵瑞龙看似文弱，实则霸道，而且极其的任性，这是从小忧郁的生活环境惯出来的毛病。这位公子哥有一句名言，谁要是敢盯着我，我就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。空气里的湿气很重，可能是起雾了，雪茄烟味似乎是粘在了身上，久久不散，就像是烦恼的心情日夜纠缠着他。这次来汉东省事事不顺，嫖客院长没能捞出来，转眼间刘新建竟然又进去了。刘新建是大型油气国企的老总，是他老爸的大秘呀，这些年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赵家输送利益，这个人一出事儿，纸就包不住火了。祁同伟也提醒他，刘新建一旦喷了，上至你家老爷子高玉良，下到我们这帮朋友，全都要出事儿。两个人反复商量，最终决定铤而走险，今天在这儿和侯亮平摊牌，最好能拉过来，如果拉不过来，那就掐死他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他的周年。老程像鬼魅一般的从黑暗当中闪现，向赵瑞龙报告，山水度假村的卧底已经找到并且控制住了。如果有必要，故事将是这样的，那位卧底向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开了枪，其后被警察击毙，狙击步枪上会有卧底清晰的指纹。赵瑞龙在月牙湖畔建美食城的时候，老程是个小片警，半黑半白一直跟他混，忠诚没有问题，所以被安排执行这次狙击任务。只是现在他还有些犹豫，毕竟是狙击一位反贪局局长，成与不成都将惹出麻烦。赵瑞龙挥挥手让老程退下，眼睛凝视着三号楼，就是宴会厅对面那座尖顶的英式别墅。雾越来越浓，花园里的树木花草变得模糊。赵瑞龙扔掉半截雪茄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成败在此一举，让他不能不紧张。没想到这时候手机响了起来，赵瑞龙看看来电显示，没接，手机却固执地响着，没完没了。赵瑞龙终于打开了手机，接了起来。啊，三姐。赵瑞龙从小谁都不怕，就怕三姐。三姐理性、智慧，最懂他的心思，简直是他肚子里的蛔虫。现在三姐来电话了，语气权威，不容辩驳。瑞龙，你尾巴一翘，我就知道你要往哪儿飞。你听着，不要再疯狂下去了，你要理智，要知进退。父亲命令你， 停止一切愚蠢行动，赶快从汉东省退出来，不要去送死。父亲就你一个儿子，我们三姐妹就你这么一个弟弟呀。赵瑞龙的眼中涌出了泪水，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。也就在此时，警车的警笛声隐隐响起，由远及近，渐渐清晰。赵瑞龙恍然大悟，三姐显然是得到了谁的报警，才能在这个时候及时打来了电话。想想也在情理之中，父亲毕竟在汉东省做了多年的省长、省委书记，树大根深呐。赵瑞龙走进了英式别墅，步履沉重地爬上了狭窄的楼梯。他来到顶层阁楼，站在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前，对面正是一号楼宴会厅。宴会厅灯火通明，像戏台，像靶场，所有人都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。赵瑞龙又点燃了雪茄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缓缓吐出青烟。英式别墅的一角，枪手和狙击步枪已经就位，正等着他下令。赵瑞龙终于没下这个刺杀令，挥了挥手，让枪手撤走了。他自己却不想走。叼着雪茄，赵瑞龙双手一前一后端起来，比划成一支狙击步枪的样子，瞄准对面宴会厅不时跳动的侯亮平，嘴里发出了砰砰砰的三声。在这个非常之夜，公安警车、检察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过来。为这场危险的鸿门宴，季昌明的一颗心几乎是提到了嗓子眼儿。侯亮平手机被收，和一线失去联系之后，季昌明马上联系赵东来，及时地赶了过来。赵东来在一号楼宴会厅见到侯亮平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哎呀，我的侯大局长啊，你可真潇洒，还唱着呢。你们季检察长正四处找你呢，说是要开院党组会，你还不赶紧回去开会啊？侯亮平会意了，拍了拍脑袋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一见到我们阿庆嫂什么都忘了。走吧，走了。季昌明和陆亦可这时候已经到了度假村现场。侯亮平一上季昌明的检察警车，马上向季昌明做了汇报。季检，这回他们的底让我摸清楚了，这里就是一个狼穴，一个官商勾结、黑幕重重的犯罪团伙。季昌明第一句话就问，包括你那位老同学祁同伟吗？ 对，基本可以认定。祁同伟自己承认在山水集团有股份。 那么证据呢？拿到了吗？ 没有，手机、录音笔都被他们收走了，他们很警惕。 哎，没证据，那你现在就什么也别说了。 侯亮平当然明白，他分析，刘新建就是这个突破口。这个人不仅自己有问题，还是北京赵家和山水集团的连接点。他们现在就怕刘新建开口。侯亮平建议，连夜突击审讯刘新建，让他尽快开口，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。季昌明看着手表说，那就大家辛苦一下，加加班吧。 冷静下来，侯亮平不禁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。 仰望阴暗的天空，他好像看见一只黑洞洞的枪口跟踪瞄准他的脑袋。人是如此的脆弱，生命随时可能瞬间即逝，但是今晚冒险赴宴还是值得的。祁同伟被迫和他打了明牌，虽然没留下关键的证据，但是暴露了许多的线索。赵瑞龙、高小琴，他们哪一个还跑得了呢？山水集团堡垒的崩塌只在朝夕之间了。可是对手反应之快，出乎侯亮平的意料。审了一夜流心剑，没取得多少进展。回到招待所房间，正打算眯一小会儿，赵东来的电话过来了。赵瑞龙神秘失踪。市局警察搜查英式别墅的同时，他已经迅速出境。赵东来以调查刘庆柱死因为理由传唤高小琴，却得知这位阿庆嫂有急事去了香港，显然是跑路了。收网之际，竟然漏掉了两条大鱼。侯亮平放下手机，站在窗前不禁一阵阵的发愣。太专业了，太麻利了，事前就做好了预案呢。侯亮平暗自感叹，对手不是省油的灯，跟他们斗，不仅要斗智斗勇，有时候还要比速度，想赢他们一局并不容易。老同学祁同伟仿佛就站在窗外，英俊的脸庞上挂着得意的笑容。省委书记沙瑞金很重视网络，对网友提出的社会热点问题总是不定期地给予回复。秘书白处长也经常汇报网友的反应，网络上出现的新鲜事儿，白处长经过梳理，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及时送到沙瑞金的面前。沙书记，今天有两条消息估计您会关注。第一条是荆州市大风厂工人做工像做贼，黑夜走窗户上下班，有一位50岁的女工因此摔伤。沙瑞金这时候正在跑步机上锻炼，气喘吁吁地问，大风厂是不是那个发生过916事件的拆迁厂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白处长也说不出原因。这我哪知道，还有一桩是荆州的事，光明区信访办不作为，信访窗口的设计很奇葩，整得上访群众叫苦连天。沙瑞金下了跑步机，一边擦汗一边交代，今天是周末，咱们搞个突然袭击看看去，你通知李大康在光明区信访办见，第二站去大风厂，你让司机把陈岩石也接过去，老同志对这个厂很熟悉。李达康接到白处长的电话时，心里边不禁一阵阵的发毛。哪方面的工作出纰漏了？沙瑞金书记为什么突然要去光明区信访办呢？由于工作太忙，他好久没过问光明区信访办的事情。保姆田杏芝在一旁宽慰他说，会不会是因为那些窗口都改造成功了，沙书记注意了，要抓一个先进典型。李达康面无表情地说，但愿吧，但愿孙连成这回能干点人事。赶到信访办，匆匆地走进门，李达康本能地搜寻信访窗口，这才发现孙连成阳奉阴违，根本没做任何的整改，窗户还是那么低矮。 只在六个信访窗口前放了六个小竹凳，小竹凳都快被信访群众坐散了。更可笑的是，每个信访窗口上吊着一只空荡荡的脏布袋子，窗台散落着几块小糖果。李达康的脑袋轰的一声炸了，没想到孙连成竟然这样糊弄他。大厅里空空荡荡，不见省委书记的踪影。李达康正准备给白处长打电话，耳边却响起了沙瑞金平和的声音：达康同志，来，我在这儿呢。李达康这才发现，沙瑞金也像他上次对付孙连成那样，坐到了信访接待员的位置上。李达康快步走到信访窗口前，沙瑞金从窗洞里伸出了一只白白的大手：过来过来，达康同志，咱们今天得好好聊聊了。李达康在小窗口前半蹲半站，和沙瑞金握了手，洗耳恭听。沙瑞金用嘲讽的口吻说：光明区信访办窗口设计的很有特色，被人家晒到网上了，今天特意过来看看，的确名不虚传，果然奇葩。估计不但在荆州啊，就算在整个汉东省也是独一份儿。李达康，为什么不坐下呀？坐下聊嘛，身后不是有小板凳吗？哎，对了，口干舌苦的时候可以吃块糖，别光喂苍蝇啊。李达康苦着脸，扶着快要滑下鼻梁的眼镜，努力勾起头发花白的脑袋，和小窗洞内居高临下的沙瑞金对话：沙书记，您别说了，我检讨，这么作践上访群众，我有责任。沙瑞金动了恻隐之心，让他进来谈，这么蹲着看了都难受。李达康苦着脸拒绝了：不，沙书记，您别同情我，对懒政监督不到位，我活该。上访群众遭过的罪，也让我体验一下，长长记性。沙瑞金就让他拿身后的小竹凳，坐着谈总好受一些。李达康就拿了只竹凳坐下，愤愤然地说：说到这窗口，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我亲自来过，耳提面命让他们改呀，说了两个多月了，竟然纹丝不动。沙瑞金讥讽地说：也不能说一点没改，添了小竹凳，还加了小糖果。李达康摇着头说：不，这不是糊弄鬼吗？我明确对主持工作的区长孙连成提了要求，要按银行柜台的样式改，可这个同志他就这么糊弄我。有的人向我反映说，孙区长说了，无私才能无畏，不想生了也就无所谓了。沙瑞金深有感触地说：懒政现象触目惊心呐，这也不是一个荆州的问题，我们要警醒，要处理。在一起去大风厂的路上，沙瑞金表示要加强对不作为的追究。对孙连成这种人怎么办？当真没办法了吗？未必吧。他又对组织部的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：工厂生产的产品不合格，要召回；组织部门任用的干部不合格，怎么办？是不是也召回呀？沙瑞金说是有个设想，厅局级干部懒政不作为，由省委召回， 处级、科级干部不作为，各师市委召回。召回干什么？重新学习，学党章，学习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 李达康极力表示赞同，建议学习结束，对懒政干部降级使用。 沙瑞金好像早就心中有数，深思熟虑地说： 可以考虑一次降1到3级，如果再被召回，就地免职。 你们的孙连成区长不是不想升官了就无所谓了吗？连降3级，他还无所谓吗？ 李达康积极请战： 沙书记，那试点儿就从我们荆州开始吧。 沙瑞金当即批准了： 好啊，你们试吧，总结经验之后全省推广。